我们再看下文。当知力却现前一念无量王寿之心，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？这也是欧耶大师所说的，以前古大德没有这个说法。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心呢，是我们自己的心啊，也是阿弥陀佛的心啊。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同一心，所以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信佛就是信自己啊，不相信自己，怎么会相信佛呢？而力学阿弥陀佛名号，何有确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？愿深思之，愿深思之，要深深的去想想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名号跟自己自信是一，不是二啊，就是自信的名号啊，也就是观经上所说的实心实佛，实心作佛，自他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第二呢，要结束该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，这个我们要认知。那我们念的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六个字，真是决定不是虚妄。那他的功德、智慧，啊，现在人讲能量，绝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，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。这名号功德能持之心性，也真是不可思议啊，能持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一心称念啊，真正是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啊，像云阔法师一样，没有妄念的，没有妄想的啊，杂念通通没有了，就这句话。佛号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佛号，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呐！啊，真正不可思议，持一生，这一生不可思议，念一生佛，念十生，念一百生，念一千生，念一万生，念无量无数生。每一生都不可思议，这个话就像印光大师所说的，只有欧耶大师能说得出来，古往今来无论是宗门教下啊，净宗的这些大德没有说过啊，欧耶大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了。欧耶大师是什么人？身份没有暴露，绝对不是凡人， 所谓是再来人呐、啊。是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？还是释迦佛再来的？啊，还是观音释智再来的？没有人知道。啊，那么印光大师就赞叹，印光大师的身份是破落了，他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的，文朝里头有，有一个故事说得很清楚，啊，是一个小孩做了个梦，梦到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告诉他，有一位大势至菩萨，这几天要到你们这边来，你们跟他有缘，叫你的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去看他。啊，什么人呢？印光法师。啊，四年，印光法师就往生了。啊，印光大师当年呵斥你们胡说八道，你们不准讲，如果讲以后永远不要到这来。啊，大师呵斥，啊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了，他们才把这个故事说出来。不是凡人的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的，不相信的亏就吃大了。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能力。啊，我们讲讲才艺，啊，技术，他什么都会，没有一样东西拦到他的。啊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。怎样开发我们自信本具的这些宝藏？啊，智慧德相，诸佛如来都是用戒定慧的方法，叫戒定慧三学，能开发自信的智慧，开发自信的德能相好。啊，那么净宗更妙，把戒定慧浓缩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圆满的戒定慧，太妙了。而且人人用这个方法都能开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。啊，只要能你肯信，海鲜老和尚，海庆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啊，诸位真正向着去学习是正法，不要听外面人胡说八道。啊，念佛，个人有个人的念法，只要你念的是欢喜，啊，念到心底清净，念到法喜充满，你就一直念下去，绝对没有错误。啊，不必人家用这个方法，我要跟他学，没有一定的，没有定法 如来可说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不要随着别人转，不要被别人欺骗，你就对了。啊，那么你实在是有怀疑，自己没有把握，你就到南阳，河南南阳来福寺，你去问问现在住持是啊，净智啊，印智，对，印智法师啊，你去问问他，他会告诉你啊，他跟老和尚学的啊，老和尚怎么念法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啊，一点不假了。真正想往生，那就是此地所说的当坚持之我们才能往生啊。底下一段一开头常念不绝，不绝就是不能断我们没做到啊，我们念佛的时间少啊，断的时间多啊，晚上在睡觉常常佛号就没有了，断掉了，不知不觉想起来赶快接着念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我们的佛号生疏，我们的妄想太熟了，成了习惯了啊。这是许许多多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的真正原因。我们真想往生，必须把这个原因，这叫习气啊。那个敬老说话的里面就是教我们要断习气，习气就是指这个啊。怎样才能断？随时随处啊，能提醒。啊，所以念佛机管用，念佛机开着提醒自己的佛号，我们自己没有念，哎，念佛机在念啊，立刻把闲杂的念头放下，提起佛号啊，它的作用没有别的，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佛号不能中断了，中断就不能往生了啊。别的事情好，好事很多，没有往生这桩事情重要。好事随缘做，做了就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要有佛号啊，不能有好事，不能有善事啊。一定要记住，这些好事善事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，不善的念头是六道里头的三恶道， 啊，六道凡夫天天造的是轮回业，我们的轮回业已经成为习惯了。坚固的习气，严重的习气，它障碍我们往生，让我们来生呢还是搞六道轮回。不能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就错了啊。顺境善缘，不能有贪爱心。这个心生起来，就是造六道轮回业。天天造六道轮回业，自己不知道。逆境恶缘，不起成悔，没有报复，要放下，当作没有这一桩事情，它不干扰我们的道心，这就好啊。恶缘、逆境，如果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不服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念头是跟三恶道相应，那么将来来生后世遇到冤亲债主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一世比一世痛苦，那你就全错了啊。佛教我们呢，普度众生呢，普利之道啊，就要像忍辱仙人对割礼王的心态。没有怨恨，不起恶念，而且还发愿，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我们有没有这种心量？有没有这样的慈悲？有没有这么高的觉悟？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读《金刚经》上这一段经文，要能做如是相啊，我们就真正得到经典的利益了。否则的话，这经白读了。顺境喜欢，逆境就生气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些毛病习气一定要改呀，决定不能有啊！在什么地方改？一切时，一切处。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不外乎这两大类，一个是顺你心的，称心如意的，一个是你非常不喜欢的。这个地方就是菩萨修行之处，菩萨学处啊，菩萨在哪里修啊？就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， 就在这里修啊，把那个欢喜的心放下，把怨恨不善的念头也要放下，永远保持清净心、平等心。觉就是智慧心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染污不平是妄心，染污不平是六道心啊，制造六道轮回的。清净平等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的，总要搞清楚啊，总之要搞明白。这个时间不是真的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为什么？轮回是生灭法，不是永恒不变的。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它是永恒的啊，寿命很长很长，无量寿啊。可是人怎么样呢？年年是吧，不老啊，没有生老病死。这个世间有生老病死，有爱别离，有求不得，有怨憎会，有五阴之身，这么多的苦楚，不能不求佛。啊，我们遇到佛法了，这才醒悟过来，明白过来了。啊，明白要不能依教修行，那就错了。没有闻到佛法的，那另当别论了，他没有这个福分了。闻到佛法。闻到净土，尤其是听到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大福报啊，稀有难逢啊！你遇到了，真正抓紧，真正奉献，往生极乐，这叫报佛恩啊！没有能往生，做世间善事，来生得三善报的果道，这个三善道的果报啊，这不是报佛恩啊！这种结果，佛菩萨摇头啊！啊，所以为临正法救助啊，一定要当坚持，应当坚持不放啊！依教奉行啊！诸位想想，做什么功德最殊胜？做什么功德最大？就是宣扬这一部经典，功德无比殊胜啊！学习一切 法门，一切经教比不上专修无量寿经。例子很多，只要你细心去观察，修哪一个法门，三年能成功。只有净土法门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啊，三年还不满三年，往生的人太多了啊！你去查查《净土神仙录》《往生传》，你在里面去看一看，不到三年往生的有多少人？一半以上啊！啊，早年我在台湾讲经，在台北法华寺讲的时间很长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在法华寺讲的，很早。住在基隆有一位法融法师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我们很熟，他常常来听我讲经。啊，晚上坐巴士回基隆。啊，他问我一句话，他听我讲经，看《净土神仙录》，看《往生传》，看了之后有个疑问，他问我。那一些念佛三年就往生的那些人，是不是寿命都到了？我告诉他，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？寿命就是三年啊，不可能这么巧啊！真正三年寿命到了，不能说没有，决定是少数。那多数呢？多数他还有寿命，他不要了啊！因为念佛人心念到清净，念到专一。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啊，阿弥陀佛可能现身给他看，也可以给他受记啊，譬如大家熟知的宋朝迎客法师啊，念佛念了三天三夜求往生，真诚恭敬啊，一心求生，没有二念啊，啊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 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还有10年阳寿，10年之后你寿命终的时候，是我来接引。这就等于给他受记了。啊，这10年好好的修，决定得生。啊，可是荣科法师听了之后啊，他跟阿弥陀佛要求，我现在就去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。我们相信往生传里面那些往生的人，3年往生里面就有不少虽有寿命不要了。啊，见到佛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好留念的？如果是见到极乐世界，更不必说了。啊，慧远大师3次见到极乐世界，自己日夜做梦都在想极乐世界，居然极乐世界现前，能不去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不应该疑惑，决定是他还有寿命的自动舍弃，功夫成就就往生了。黄忠昌的往生，我相信也是这个例子，他才30出头啊，应该是31、32岁啊。啊，念佛3年，还差2个月满3年，也就是2年10个月，他往生了。啊，我相信他寿命绝对不是30、40，绝对不止，不要了。视线往生给大家看，为大家做正传，3转法轮做正传。啊，告诉大家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亲眼看到了，亲耳所闻啊，他的他还在深圳啊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这个世界不能留你，苦不堪言呐！一定要看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例外的。佛告诉我们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是假的，决定不能留恋。留恋那就苦了。真的要放下，拥有再多等于